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八章婚礼第二十六集。 你说什么？关在地窖里？ 哈利问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多吉显出痛苦的样子。穆利尔姨婆又咯咯大笑一阵，然后回答了哈利。 邓布利多的母亲是个可怕的女人，非常可怕，麻瓜出身，但我听说她谎称自己不是。 她从来没有谎称过那样的事，卡德拉是个很好的女人。 多吉可怜巴巴的小声说，但穆利尔姨婆根本不理她。 非常骄傲，盛气凌人，那种女巫生下一个哑炮肯定觉得大丢面子。 阿里安娜不是哑炮。 多吉喘着气说。 这是你的看法，埃菲亚斯。那请你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一直没上霍格沃茨？ 穆利尔姨婆说，然后他又转向哈利。 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家里有个哑炮经常要遮掩起来，但是做得那么过分，竟然把一个小姑娘囚禁在家里，假装她不存在。 我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。 多吉说，但穆里尔姨婆继续势不可挡地往下说，仍然冲着哈利。 一般是把哑炮送到麻瓜学校，鼓励他们融入麻瓜社会，这要比给他们在巫师界找个位置仁慈得多。因为他们在巫师界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。可是当然了，坎德拉·邓布利多做梦也不想把女儿送进一所麻瓜学校。 阿里安娜身体不好， 多吉绝望地说， 她健康状况很差，不能 不能离开家门。 穆利尔咯咯笑着说， 不去圣芒格医院，也没有请治疗师上门看他。 说真的，穆里尔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是不是？ 告诉你吧，艾菲亚斯，我的亲戚兰斯洛特当时就是圣芒格医院的治疗师，他非常机密地告诉我们家人，他们从没看见阿里安娜去过医院。兰斯洛特认为这十分可疑。 多吉看上去快要哭了，穆里尔姨婆似乎开心极了，又打着响指要香槟。哈利呆呆地想着德斯里一家曾经把他关起来锁起来，不让别人看见他，就因为他是个巫师。难道邓布利多的妹妹由于相反的原因遭受过同样的命运，因为不会魔法而被囚禁？难道邓布利多真的对他的命运不闻不问，只管在霍格沃茨证明自己有多么优秀，多么才华横溢？ 要不是坎德拉死在前面， 穆里尔又说道， 我都怀疑是他干掉了阿里安娜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，穆里尔？ 多吉哀叹着说， 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你想想你都在说些什么。 如果这位母亲能够多年囚禁自己的女儿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 穆里尔姨婆耸耸肩膀说， 不过我说了，这不成立，因为坎德拉死在阿丽安娜之前，怎么死的似乎谁都说不准。 哦，肯定是阿里安娜谋杀了他。 多吉勇敢地做出讥笑的神情说， 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 对，阿里安娜可能为了自由拼死反抗，在搏斗中杀死了坎德拉。 穆利尔姨婆若有所思地说， 你就尽管摇头吧，埃菲亚斯，你当时也参加了阿里安娜的葬礼，不是吗？ 是啊， 多吉嘴唇颤抖地说， 这是我记忆中最最令人伤心的场面。 阿布斯的心都碎了。 碎的不只是他的心，葬礼举行到一半的时候，阿布福斯是不是打断了阿布斯的鼻子？ 如果说刚才多吉显出的神情是惊恐，那跟他此刻的神情相比简直不算什么。他就好像被穆利尔一刀刺中了似的。穆利尔姨婆哈哈大笑，又喝了一大口香槟，酒顺着下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。 你怎么？ 多吉哑着嗓子问。 我母亲跟老巴西达巴沙特关系很好。 穆利尔姨婆兴高采烈地说。 巴西达跟我母亲讲述了整个事情，我在门口听见了。棺材边的争斗。巴西达说，阿布福斯大声嚷嚷，说阿里安娜的死都怪阿布斯，然后一拳砸在阿布斯脸上。巴西达说，阿布斯甚至都没有抵挡一下，这本身就够奇怪的。阿布斯即使两只手捆在背后跟阿布福斯决斗，也能把他干掉。 穆利尔又大口喝了一些香槟，讲述这些昔日的丑闻把多吉吓得不轻，他自己却兴致盎然。哈利不知道该怎么想，该相信什么。他希望了解事实，可多吉只是坐在那里，用颤抖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，阿里安娜体弱多病。如果邓布利多家里真的发生了这样惨无人道的事，哈利相信他绝不会听之任之。然而这故事里无疑存在着一些蹊跷之处。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。 穆利尔姨婆放下酒杯，轻轻打着嗝说。 我猜想是巴西达向利塔斯基特透露了秘密。斯基特的那篇专访暗示说，有一位与邓布利多一家关系密切的人提供了重要消息。老天作证，巴西达从头到尾目睹了阿丽安娜的事情，肯定是他。 巴西达绝不会跟利塔斯基特说话。 多吉低声说。 巴西达巴沙特， 哈利说。 魔法史的作者， 这个名字印在哈利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上，不过必须承认那本书他读得并不认真。 是啊， 多吉说。他一把抓住哈利的问题，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救生带一样。 一位非常有天分的魔法历史学家，也是阿布斯的老朋友， 听说最近糊涂得厉害。 穆利尔姨婆开心地说。 如果是这样，斯基特利用他就更可耻了。 多吉说。 巴西达说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信。 啊，有许多办法可以换回记忆，我相信利塔斯基特对他们都很精通。 穆利尔姨婆说。 就算巴西达成了彻头彻尾的老傻瓜，他肯定还会有老照片，甚至以前的信件。他认识邓布利多一家好多年，没错，完全值得去一趟哥德里克山谷。 哈利正在喝黄油啤酒，突然呛住了。多吉使劲拍他的后背。哈利一边咳嗽一边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穆里尔姨婆，他刚找回自己的声音就问道： 巴西达巴沙特住在哥德里克山谷？ 是啊，一直住在那儿。邓布利多一家在珀西瓦尔坐牢后搬到了那儿，巴西达是他们的邻居。 邓布利多一家住在哥德里克山谷？ 是啊，巴利，我刚才已经说了。 穆里尔姨婆不耐烦地说。哈利觉得心里一下子被抽空了。六年来，邓布利多一次也没有告诉过哈利，他们都曾在哥德里克山谷生活过，都在那里失去过自己的亲人。为什么？莉莉和詹姆是不是就埋在邓布利多的母亲和妹妹旁边？邓布利多扫墓时是不是要经过莉莉和詹姆的坟墓？而他一次也没有告诉过哈利，从来没说过。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，哈利自己也无法解释，但他觉得邓布利多对他只字不提他们共同拥有这个地方和这些经历，就等于是在欺骗。他呆呆地望着前面，几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动静，直到赫敏搬了把椅子坐到他身边，他才发现他已经从人群里出来了。 啊，我实在不能再跳了。 赫敏喘着气说，他脱掉一只鞋子揉着脚底。 罗恩去找黄油啤酒了，真是怪事，我刚才看见威克多尔怒气冲冲地从卢娜父亲的身边走开，好像他们吵架了。 他放低声音望着哈利， 哈利你没事吧？ 哈利不知从何说起，但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银色的大家伙穿透舞池上方的天棚掉了下来，这只猞猁姿态优雅，闪闪发光，轻盈地落在大惊失色的跳舞者中间。人们纷纷扭过头，离他最近的一些人滑稽地僵住了，还保持着跳舞的动作。守护神把嘴张得大大的，用金斯莱沙克尔那响亮浑厚而缓慢的声音说话了。 魔法不垮台了，斯克林杰死了，他们来了。